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这些年啊，有一个流行词叫跨界青年，或者是斜杠青年，自己专业是一个工作，自己的兴趣又是另外一个或者是几个工作，他们兼顾这几方面，乐此不疲。但是您听说过跨界中年、跨界中青年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请到的嘉宾他是一个跨界的心理咨询师，有请来自优联资本的高级副总裁柏成刚。柏先生您好。 你好香露，大家好。 刚才介绍他是心理咨询师，但是公司的这个名字呢又和资本有关啊。简单的来说呢，他们这个公司呢是一个做投资战略咨询、企业并购服务的这么一个公司啊。 对。 做心理咨询时间长，还是做这种资本方面的工作时间长？ 心理咨询的工作做了20多年了，跨界到这个资本方面的工作呢，大概就最近这一年的事情。跨界的这个界呢，刚好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也因为心理咨询的工作认识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相互扶持了大概10多年吧。 嗯， 他就觉得他公司也需要人，然后我觉得这个平台也很好，所以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就成为他的这个高级副总裁。然后做的工作当然偏心理相关，因为说真的，这个资本也好，财务方面的这个专业我是没有的。但是呢，我做的工作是人的工作嘛，其实心理咨询就是人的工作，所以其实它的关联性是相当大的。因为我们要面对非常多的创业者，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企业家，其实不论企业上面有什么样的需求，但是企业家的需求也很大。 嗯， 所以如果能把企业跟企业家这两个都搞好的话，其实这个企业会比较有希望的。 哦，就是说您的这个合伙人或者说这个公司的创始人，他负责去搞定企业。 哎，对对 对, 对， 搞定企业的战略啊，资本啊， 对，落地的运作呀，这些商务啊、商业啊这些的 啊。 哎， 你负责搞定人，企业家。 对的对的，我搞定我们本身的这个企业，另外一个对外的资源的连接资源，包因为我说了，我们有很多的将近100位的国际的这个合伙人啊，国内的都有啊，那还有近千位的我们的这个高级的顾问，我们的智库哈、啊，所以跟他们打交道就是跟人打交道，这些都很需要去维护啦，跟他们合作啦，方方面面，所以这个部分我的工作会比较多一点 啊、哦。就除了为这个，比如说你们的客户 服务 之外呢，还有就是你们也要聘请一些外脑智库。 对对对， 这些人和人打交道的事儿也是你来负责。 对对啊，我们不是基金啊，我们不做基金。基金的话，你就直接投而已，那就是比较唯利是图一点啊，有钱赚才投啊。但是我们更多是站在项目方啊，就是创业者这个部分，然后协助他打磨，包括他的企业需要打磨，他战略高度够不够，他的战术要怎么打，他要怎么落地，其实这都是企业的问题。 嗯， 但是近这一年来，我在接触到这么多的企业家，我发现好的项目里面他也拿到钱了，他的市场也不错，但是企业家这个人好不好其实非常关键。 在原来您做的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到企业家？ 我咨询对象大部分都是老板， 都是老板， 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做的比较驾轻就熟。 哦，就是说你这种跨界还算是平移过来了。 哎，对， 不是这个跳跃，或者是 是是 是, 是 有点平移。正好我过去在最早的时候在央视啊，后来到各大卫视，在录像的这个节目的方向啊，大部分都比较偏重于企业家或企业家的这些太太们啊，我的客户大部分是这些人，所以对企业稍有了解。那咨询久了以后，包括了企业那些老板们，他们在选择他的合伙人，那有时候他就问我，白老师，你觉得这合伙人心态好不好 啊？ 人品正不正啊？他们会跟我商量。所以很有意思，会参入到他们甚至很多公司的一些决策 啊。 嗯， 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您之前做心理咨询的时候想到的吗？刚才您谈到就是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板啊，跟您认识很多年了。 对， 之前他是您的客户之一， 他的老婆是我的客户。对，所以就这么的大家就相互的认识了吧。我倒觉得比较先进的一些企业家们，他们会有这种心理咨询的意识啊，他们把他们家庭，把他们方方面面的企业甚至都交给我，然后我可以来帮助，也是做到了一个辅助的一个效果，让他们更安心的工作，让他们更清楚怎么去打理公司啊，包括他们的员工，我要去安抚也好，或者去辅导也好，这个部分做的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原来你是为这一家公司服务，就是他是你的客户。 对， 最早是他老婆是你的客户。 哎，他老婆、他的员工啊，都是我的客户，他的家人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嗯， 对， 接下来就成了合伙人了。 对的，对的。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您接触那么多企业家，特别是正在创业的企业家，或者说创业初期的企业家，这个从人的角度来说，你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或者说你能发现出什么样的问题来？ 首先我要像这些初创的企业家们要敬礼啊，选择创业这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因为创业要遇到的问题是相当相当的多。那如果说要给企业家做建议的话，我觉得你先把自己搞健康一点。 嗯， 他很多事情，比如说他要打理公司，他要对外，甚至要衔接资本，对吧？找资方。但是呢，我遇到了非常多的企业家，家里面都出了问题，第一个，企业里面也出问题。很多企业家反映，哎呀，我的当初一起打拼的兄弟们呢、然后这个为什么啊，公司稍微好了一点就反目了，非常多。或者是员工好不容易栽培他了，花了2-3年就跑了，高薪挖走了，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会希望企业家当然是有能力的啊，也就是因为这个能力造就他，但相反的，我觉得他一定要对自己的一个所处的这个状况要很清楚。 嗯， 当然他的企业所处的状况有时候他清楚的，但是他自己本身所处的状况他不清楚。 就是他的公司他了如指掌， 他可能清楚的，对吧？ 但他不了解自己， 但他可能不了解自己，包括自己有什么样的弱点他不知道啊。他有时候用人的时候心太软啊，或者是有时候太强势啊，这些东西他可能他不能察觉，但这个正好关系到他整个团队的建设啦，或他公司往前跑，可能那个障碍就卡在那个地方 啊。能给我们举一个你所咨询的对象的例子吗？ 其实在我的这个咨询的这个或辅导的啊服务的这个老板里面哈，如果没有学习，我所谓学习是方方面面学习哈，他的这个耳朵啊就会比较盖起来。当然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啊，因为他如果有一些犹豫，他就不能往前跑，他有时候真的不能够听到别人的这个声音啊，所以有时候他会比较自以为是一点。那我前一阵子吧，我就出差到上海，我们的一个客户，他这项目非常好的，这个企业家具备了所有创业者的一个好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呢？ 他很有激情，他的这个煽动力很够。他能够很精准地找到他要的团队，他挖过来也好，他招募过来的这个团队，原本的这些创业者、企业家们都愿意跟他一起干，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 就是原来创业了， 原来这些人，而且都是很知名的一些企业， 创业的，然后跟他合作， 跟他一起来做 啊。 原本是他的供应商也好，原本是他的合作商也好，最后都发现，哎呦，你这老板真好，我跟你一起干吧。 啊， 他就有这个本事，把他都抓过来变成合伙人，包括他在讲他的这个商业的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个老板他在商业上面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但这个人就是比较好大喜功一点 啊， 讲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怎么样，我未来一定要对标到啊，就不讲是哪一个公司了，就现在千亿级的这些公司，我们已经对标，我们已经对标好了，我们将在一年半之内把它打败哈，就讲得很，大家都很兴奋啊，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啊，但是呢，你这么讲的话，很容易招人忌嘛。合伙人很喜欢你，投资人也看上你这样的特质，当然他在这个商业运作上也很有本事，他方方面面都非常具备，但是就有可能因为一个他的这种比较好大喜功的这个性格， 太外在，太张扬的性格， 太张扬，对对对，这个性格他可能会招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千亿级的企业，说真的一捏就把你捏死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在你还没有到达一个气候的时候，你尽量就不要这么说，因为你这么说的话，我说你这不招人打吗？ 这个叫树大招风是吧？ 对，就这个意思。 应该闷声发财。 是，对对对，得闷着声啊，得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到了一个真的你有本事打这个胜仗的时候，你再来说，要不然他以为别人也打不过他，其实。这个都是我觉得很多创业者都有这个误区。 嗯，你这让我想到了什么？想到了支付宝。 哦， 当年啊，他们跟银联想谈合作，银联也不是特别的乐意。 是， 结果没想到哈，这个几年之后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对呀，所以我觉得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创业者他的那种敏捷的这种思维能力要很强。 那你会怎么跟他来做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是你的业务了，是吧？ 我工作 工作了，是吧？ 嗯， 对。那您发现了他的这个问题， 嗯， 你们会坐在会议室里像开会一样讨论他的个人吗？我给你剖析一下，还是怎样？ 大部分都是一个在比如说我们最先要把这个战略给他定清楚。有些老板他是需要梳理战略的。他不知道往东打还是要往西打，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你不可能所有都吃。有些我们遇到最多的企业家就是讲完了以后，他把他的商业计划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发现怎么好像他要做到万亿级的这个企业哈，结果一看他现在的企业还非常小，所以你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内帮他梳理清楚你要走哪一条线是开始是合适的。 嗯， 好，所以在这个梳理的过程，商业梳理跟落地的过程当中，老板的性格就会展现出来。那一般来说谈商业他不会涉及到老板的性格，那我会很敏锐的就会察觉到，比如说我会察觉到他跟他的员工的对话啊，那我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告诉他说，哎，你刚才那么讲的话，你有想到说那个员工的心理吗？哎，他可能没有想到 啊。 对，我说那你这么讲的话，那你不是也给自己埋地雷吗？ 嗯 啊，我就会提醒他。还好一点的是老板可以直接的去讲一些他的问题，他可以他有时候是很欢迎的，他会希望别人去指正这个部分。对，当然你讲的只要有道理，我大部分觉得老板还是有一些成功特质的，你讲的有道理他是会听的。那我在平常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你要讲的有道理你还得拐着弯讲，你太直接讲那他还听不进去。 这个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群体。 为什么呢？ 所以我说老板有这种成功特质嘛，因为他脑袋里面就是想着我要怎么样把企业做起来。但是我也有例外啊，就是你要把这个企业能够做起来，其余的包括对你的建议，包括对你的这种甚至打击他都会欢迎，那这样的这个老板就很有成功特质。那有的老板呢是我们也辅导过一些老板，就是其中一个就在北京的啊，哎呀妈呀，他其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其实蛮好的。 嗯， 很多企业家想，就是说很多资本方很想投啊， 嗯， 但是就会跟我谈到说这个他对这个老板啊，创业者啊，创始人啊有点拿捏不定。 嗯， 他说他这个性格是不是有点问题，会直接问我，因为我们是一个平台，我们对接了资方跟项目方， 嗯， 所以资方有问题也会问我们，希望我们帮他完全的筛选好的项目嘛哈。所以这个老板呢就是很犹豫不决。你知道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钱是很快会烧完的，他们就告诉我们，如果 今年一月明年一月再融不到钱，他的钱就烧光了。 这个创业者说， 对，他就烧光了。我说是，我了解哈，我们都了解哈，所以我们很赶快帮他们找资本嘛。我但是现在资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你的性格太柔弱了。因为这个里面他之前还牵涉到他的股东结构的部分，后面有个大股东他不能控制，所以资方也要求这个大股东一定要退出，因为这个大股东就是出钱，但是他占的股份太大了，这个他的这个股权结构有问题，他光处理这个问题他就要处理两个多月， 这是一个谈判的问题，或者是沟通的问题， 沟通的问题，或者他们可能因为之前有感情上面的这种问题，所以他就处理的很拖沓，对，所以我说这个部分投资人会担心呢、啊。他说哦，就哦，然后还是一样的，就很闷，这种有的创业者就很闷，他也不会跟你来商量。就自己搞了两个月还搞不定，最后还是要跟我们说那怎么办？ 这个有点像看病一样， 就其实是类似的，其实蛮类似的。所以有些创业者呢，他就你跟他讲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指出这个红点不对，应该是蓝色的点，他就跟你花好多时间解释，我用红点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用蓝点？我跟你讲红点，然后自己又一直踹了好久好久。 这个其实和心理咨询也挺像的， 很像的， 就大家都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但是又很痛苦。 对，对啊，你讲对了，很痛苦，然后又不改啊，你知道？重点就是他认为、 我也是一个跨界的主持人， 对，像路蛮跨界的啊。现在竟然谈起了这个企业啦，哈、资本啦，投资啦，蛮好的。 那这个过程就是您原来做心理咨询的这些专业，能不能帮到您？ 可以的，所以为什么其实在我原本在做心理咨询的工作的时候，有一块我们在做的就是我在培养心理咨询师，那这些心理咨询师我发现很多是来自于企业，他们发现企业用人需要搞心理啊，那企业这个是不是我要升迁，我是不是要经营，甚至都跟心理相关，所以企业里面要用到心理的专业的又特别多，包括激励啊等等，包括培训啊这一块，其实都跟心理有关。非常多的企业现在都找我去做有关于心理的这种团队建设的这种培训。这个心理方面的专业可以用得上，但是更多的是我人生的这个经验。当然也是很幸运的，最早的就是服务了一些企业家，所以这个专业刚好可以结合。那这个经验、人生的历练，因为很老了嘛，所以这些经验的积累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企业的诊断跟企业家诊断其实都是一个路子，你就发现其实很类似的，对，你对于企业的诊断你要告诉他，哎，你要看到最终你的企业最终要走到什么程度，走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才能定你这个十年你的路，然后最近这一年你要做什么，就你企业的终局啊，最终的终你要看得见。其实我在辅导人的时候也是一样，我说你人生最后到你要闭眼的那一天，你到底是什么状态，你想过吗？其实是一样的这个路子。所以当然了解人的心理，这个对于企业的辅导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有时候他就是跟你杠上了，其实都没事，就是心里有情绪。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他觉得要红点，你们认为应该要蓝点，是吧？ 对的。有的人就是那你就红点吧，那就杠起来了，我就认为是蓝的，你就认为是红的，就杠起来了。那我还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拐个弯告诉他，比如说我告诉他这个先去理解他嘛，我知道你选这个红点应该有你这个专业上的判断，但是现在不好意思咯，这个资方他可能他提出他的要求可能蓝点不见得对，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就其实也是要拐着弯告诉他，有点运用这个咨询的手法来告诉这些企业家。 就是您在和这些企业家聊的时候并不是会直接的谈他的专业，他的这个市场，他的这个行业，不谈那些， 那些他比我懂啊，对吧？ 但是您谈的是看问题和解析问题，找到答案的这个方法。 对的，对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知道市场在这里，但他们不知道怎么打。有的是钱不够，很多企业家都认为，只要钱进来了，我就能发展了。我跟他说，错，不好意思，这个现在是资本寒冬，你这么讲，资本是不会给你钱的。而是你能够说出一套你真正的，你的规模是怎么样，你要怎么个打，你可以做到什么，让资本听得兴奋。我说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投你。所以他一直拐不过来的话，他认为说很多 很多创业者都这么认为，我只要有钱了我就能做。 No, 这绝对是错的。 是前两天我看到一篇微信号啊，文章里面写，前些年我忙着投资，这两年忙着注销。这是一位做外贸的朋友，外贸也做了一段时间，小有起色了， 是， 但是很苦很累。他于是呢找了几个哈、同行朋友，大家呢发起了一个一两千万的基金啊，要做投资啊，就做这种天使投资啊，看了很多很多项目，一开始也很兴奋，是吧？最后就发现哈，首先呢，各种各样的项目计划书就飞来了，然后呢，他就一个一个的去见啊，发现有很多不靠谱的创业者， 非常多， 对吧？各种项目啊，各种平台啊，各种什么这个ID 啊等等都来了，但是呢，等他们把钱投去之后呢，他问对方的进度，哎呀，这个进度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还要再拖啊！您还有钱吗？啊，还有说平时不怎么参与，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做财务投资嘛。 是， 但是呢，找他们的时候都是说，王总啊，再投两百万，要不然就过不去了。等等， 是， 或者是说平时根本不找他，再找他的时候，王总您得来签个字，这公司得注销了。 啊，这是很典型的这个资本犯的一个错误，授权不等于弃权。他授权给他蛮好的，财务投资时其实是创业者最喜欢的，因为你不干预我如何来经营嘛，但是你不能不干预到这种程度，到最后就是去签字把这个公司给收了，或者是再见你就是要钱了啊。这个基本上就太放心了，心太大了。对，所以这个资方也有资方的痛苦。 刚才你也谈到了，你也会替资方去和一些创业者来谈，是吧？ 对， 或者去观察一些创业者。 对，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啊，2018年、2019年，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您感觉创业者目前和前几年相比有什么不一样？ 创业者呀，现在开始，你如果要创业的话，你要做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人了。以前你可能是一个技术创业，你过去可能是有你的渠道的强这个优势，方方面面的，你可能以前就是个很有钱的人，反正我就用钱来砸。但是现在整个的商业的环境或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环境，让你变得你必须要是一个全方位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现在遇到了非常多的创业者，比如说他技术出身，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也是在北京的一个项目，跟我原来的做这个大脑相关的，所以我特别有兴趣看他们做了这个整个的麻醉。你知道麻醉现在是人推的，就是你打多少注射人要注射，对吧？这个量是算出来的。那很多很多的医疗纠纷是来自于这个麻醉剂的用量大小多少，这控制不了。他们做了一个叫做麻醉机器人，全部都是由 AI 人工智能来算清楚的，所以非常非常独家的，这个它的技术的壁垒也很强，所以别人要抄袭它也很难。可惜的就是这个创业者太技术了，很多跟他讲的人话他都听不懂。 比如说 资方就会问他，哎，你这个项目未来你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或什么？他说我们不会有障碍的，我们这个技术呢，叭叭叭叭叭叭叭，就是只谈技术，就自以为是到一个程度是很恐怖的。这个因为是属于院士级的这种人物啊，所以他的这种专业真的是非常专业，但是刚好这种专业又成了他的短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专家 OK 没有关系，你可以很专，但是在现在18特别19资本寒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资本寒冬真的还没来，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很寒很冷了，但真的1920年你再慢慢看。所以你这个创业者要更具备了更多元的一种能力，这不是只有技术好就行了，非常多很多很好技术人全部死光了。因为要成就一份好的一个成了一个好的创业项目的话，对项目本身的要求就很高。以前就是只要你这个创始人会讲话会编故事，人家可能就投钱了。现在你得把这个故事编得稍微像样一点，你路径要画出来，画得清楚一点，我可能考虑投。 还得骗过心理咨询师。 对，他还得讲得清清楚楚。那现在资本都往后投了，比如说原本是投天使轮的，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我们的节目啊，一直在关注创新和创业啊，平时呢请这个创业者啊、投资人来谈的多一点啊。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的是一位跨界的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也是一家资本公司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合伙人啊，来聊一聊如何对创业者进行啊心理方面的咨询和辅导。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优联资本的高级副总裁柏成刚。柏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其实创业者也是人，上半段您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啊，投资人也是人， 对， 客户也是人，合作伙伴也是人啊， 对， 所以除了解决这个商业模式的问题、市场的问题， 对 啊，资本对接的问题，也得解决一下咱们内心的问题啊。 是是是。 那您感觉就这一点，作为创业者也好，作为资本方也好，他们原来重视过吗？ 其实他们不太重视这方面啊，因为中国的创业来说，本来改革开放就这么30-40年嘛，不像国外有的都是百年、千年、百年的这些企业，他们的这种经营管理或者是这种有关于企业方面的这种训练啊、环境呢，都已经比较完整了啊。那中国的话就是野蛮生长啊，所以心理这一块是更容易被忽略了。他不会想到哦，原来我失败了，或我有问题是在我心里面上的一个什么结过不去，比如说我太执拗了或太软弱，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会觉得环境上的问题，别人怎么样，钱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其实钱真的不是太大问题。 那他们为什么都会认为是钱的问题呢？因为他们当时最缺的可能是钱，或者钱是不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他焦虑的问题？ 那是的，其实钱永远不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钱是问题的，但是钱是谁在用啊？是人在用啊？我给你100万跟给我100万，我们可能用法不一样嘛，所以钱它一定永远，就像我们一定很清楚的告诉项目方， 你怎么知道吗？先给100万再说。 好，谢谢你。 对不起， 我们找一个投资人来给我们两个人100万。哎，这个想法蛮好的啊。是啊，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所谓的这个创始人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他有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蛮好的。但是他有他很重的那个 weakness 哈，我们说弱点，有时候也是很强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归类吧，应该是说归类哈。我发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人心理强不强大。 嗯， 我们说心理素质嘛，你看我那时候奥运会不是给这些啊、志愿者吗也好， 奥运会培训， 对，给他们做培训啊、嗯、啊，甚至我是很多一些选手的私人心理的教练哈。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报道一定会这么说，哎，这两位选手第一第二名其实成绩都差不多，就看他们谁在场上的心理素质更好，是吧？你看就讲到心理素质，那心理素质是什么？所以一个企业能不能够发展的很好啊，心理素质非常关键。 嗯， 啊，心理素质就包括抗压能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创业者看问题的角度和您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在某些点上是不一样的、啊、 嗯，对， 他们看的更多的是引发钱儿的这个需求啊， 对， 让他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对， 那么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不幸的案例啊，有一些创业者啊、嗯、用这个结束生命的方式啊、 嗯、 或者是突然这个猝死的方式啊来终结自己和自己的创业。 对， 其实还是很痛心的啊。那么再一调查呢，很多创业者即使心理方面遇到一些坎儿，不管是在开拓市场啊，处理客户的关系，处理和资本的关系等等啊，这些问题他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 嗯， 往往还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和自我去寻求解决思路的这个状态。 对，所以你知道，其实我自己也创业，所以我可以理解创业者他的心理哈，他不能讲的。他跟谁讲？跟他对手讲吗？还是跟他老婆讲？还是跟他的员工讲？你看我说的这三个人可能都不合适，他就没有一个宣泄的一个对象。因为他有时候一讲，比如说，哎，香露，我跟你说现在公司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那你如果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可以，但也有可能你不经意你把他说出去，那可能对他公司影响更大。所以他光想到这一点他就非常焦虑， 嗯， 所以他没有那个出口，所以他只能闷着。所以为什么现在我觉得优联资本会比较健康一点，是因为我一直在做这个出口的工作。 嗯， 我希望无论是创始人也好，无论是我们公司的高管也好，团队也好，我希望像我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出口，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老板有老板的问题，员工有员工的问题，这出口能够出来的话，其实问题其实就解决一半了。 我们看过一个美剧啊，叫Billions 啊， 亿万，亿万， 就是这个国土安全那部美剧的主演啊， 对， 他来演的一个著名的投资公司的老板、啊。 对， 当然另外一个女主角就是他们公司聘请的员工的这个或者企业的心理咨询顾问啊。 对， 他是为这一家企业的员工和老板服务，大家有什么解不开的结了， 对， 不是说怎么投资的这种技术性问题啊，都来找他，然后呢他帮他分析啊，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啊，你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阻碍，内心有什么样的纠结。 对， 那您刚才谈到的这些企业啊，创业者企业家，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呢？是没事了大家约你喝个咖啡啊，还说你们会跟着其他的这种专业人士到他们企业进驻一段时间去了解情况 啊？这个部分其实在十多年前我们就在做了，但是在中国因为国情的关系会有一些困难。他国外他很清楚知道，你看就像你刚刚说那部电影，那个女的那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员工很清楚知道他是不会泄露任何的秘密的， 嗯， 但是这一点即便我们在跟任何人去保证，他是不会信任你的， 嗯， 所以他讲的就有限，甚至会在跟你讲的时候他压力就很大， 嗯， 所以当时我们十多年前很多包括一些像一些银行啊什么都找我们去做这个所谓的员工心理支持嘛，就设这个热线啊，甚至有个咨询室啊，绝对没有人来， 嗯， 热线都不热啊，没有人打 啊， 因为他怕有记录，他想的事儿很多， 他怕这个心理咨询师是一个 哎老板的那个哎，对， 老板派来的。 对，其实这个想法特别在中国这个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要做起来就不容易。但是如果企业家的话，我真的是蛮建议找一个就像我现在跟我这个合伙人是这个创业的创始人是很好的配搭，也就是说不论他有什么事情，他有出口，我有什么事情我也有出口，我们俩可以商量，你可以找到一个你非常可以信任的人来从这个公司管理层的这个层面 高层的这个层面来做，慢慢慢慢的可以再导入到下面为一些高管或者一些员工来做服务，就有一个过程吧。 嗯， 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比十多年前开放了，很多企业也开始去设立这样的一个，甚至有一些部门 HR 里面就有这样的老师都会可以做服务，越来越开放了，这是一个好现象了。不过老板还是比较孤独的。 嗯， 因为他无人可讲，所以我强烈的建议老板要找你的好的 partner， 要找一个，我是指专业的哈，要不然添乱也不行啊。专业的心理老师也好，成为你的 partner。那我为什么能做这个事情，就是你刚刚一开始问我的那个问题，因为我创过业，我做过心理咨询，我又辅导过老板，我慢慢的只要熟悉商业这样的一个运作的一个关系，那其实我做现在做的这一行其实是蛮合适的。 那老板会跟你谈他们，就是你们现在啊，这个公司所服务的这些客户啊， 对， 这些创业者，他会和你谈他的情感吗？会谈他的家庭吗？会谈他的合作伙伴吗？ 有的会，因为其实在谈的过程当中，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对他做一些商务上面的服务嘛，但是因为我本身就比较柔软一点，我在谈的过程当中就不是那么刚性的去谈他的所有的这个商务上面的目标，有时候我就会关心他一下，我说诶，你这么晚了，那你的家人会怎么样哈？他们在做什么呢？他就自然而然会跟你聊，我也不是去探别人隐私，但是很奇怪的，我就是会去关心到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个家里的支持对他很重要。那有些老板就会说啊，我老婆其实很不支持我的，我说那怎么回事呢？怎么就巴拉巴拉就讲出来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引导的过程。 这个收费吗？ 不收，因为我们已经给别人收了一些其他高的费用了。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所以给这些创业者做这种企业家的这种个人服务的话，也是一个全方位的。这个可能和一个普通的心理咨询的来访者所服务的这个点是不尽相同的，是吧？ 不相同。首先，这些老板你要知道他是有高度的，他可能看的这个事情的角度跟你这个从一个专业的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角度就不一样。所以今天你刚刚不是谈的跨界吗？我觉得今天你如果要跨界的话，你今天真的得跨，你不能不跨。那你要跨，你就要有本事啊。所以我特别建议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咨询师也好了，或您刚刚说的这些企业家也好了，你真的要全方位的话，那你第一步就是你得要有跨。有些人比较喜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嘛，因为对自己的专业专长都很拿手嘛，很舒服嘛。但是今天你如果要，其实也不得不跨了，因为你不跨你可能就没饭吃了。你要有跨界的这种能力，首先就是要培养一个突破你的这种舒适区的这种想法，先有想法再有能力再做法吧。你如果不没有这种要突破自己，就接受别人挑战质疑你，或者是你接受你自己在某一个产业是不行的，就像我在金融产业，我必须很承认我是完全没有专业的。对啊，我刚开始进到公司的时候，哎呦，我们因为我跟我那个合伙人是很熟嘛，认识很久，他说哎，有人说你这个根本金融不专业，我说非常好啊，我说就是你看哦，他们愿意说出这些话，表示他们什么？第一个，他们有受到我一些挑战。我虽然在金融不专业，但是我会去 push 他们做一些事情，推着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觉得有压力，他才会跟你来说我嘛，好得找到我一些弱点嘛。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其实这些员工是有受到刺激的，是好事。后来我那个合伙人说，白老师你情商真高啊，别人把你骂成这样你还能够找到这些。我说其实我的真的是这么想啊。 那你需要去学习吗？ 需要的呀。所以为什么我就说你无论到哪里你要带着我多听几次。我们昨天晚上就开会嘛，我那合伙人跟我说，然后现在白老师已经可以代替我去辅导企业了。我说哎，不行不行，这不行。他说没有，我发现我现在讲的这一套一套的白老师都很清楚了。其实能够抓到一个这个韵律哈规则，辅导企业辅导人，我刚刚就说了其实是类似的。那你如果真的要跨界的话，你必须需要去学习，真的你得从零啊，你真的是得从零开始学，完全的。有些人摆不下这个面子啊，我50多岁了，我还要去请教一个20多岁小伙子啊，哎，这个 并购它这个概念是怎么，你们在日本当时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愿意并，为什么这关键在哪，你得去问一些很傻的问题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向老板投诉 对什么什么都不懂啊、嗯、我说我就不懂再问你嘛，就是这种事情其实你的心脏要很强的你才能够去把一些可能别人对你的指责也好或者有你就把它当成一种调侃吧，我觉得这种心态是蛮重要的， 就是跨界要学习、嗯、 学习 也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面对陌生的领域， 对啊，要不然你被骂一次你就不学了吗，嗯，有些人看你，有些人就是看你跨界太厉害了，所以呢想尽办法让你阻断你的学习，那你就不要中计 哦，还有这种人性的 哎呦 问题在里面、哎、 这是我当然不会了，但是我刚刚说的那点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我是来在这个公司就跟老板是 partner 嘛，他们也会紧张我要来干嘛呀，是不是来骂他们啦、啊、督促他们，的确是啊，所以我要让他们这种心理上面这个壁垒啊把它消除掉，担忧把它消除掉， 就你的我不干预， 哎我不会，我就是对吧，我来帮助你们的，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所以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能够实现跨界啊， 哦是不容易的啊， 但是也需要一个机缘，就像您前面十几年的这个合作伙伴的关系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个人友谊啊私交的关系也好， 对， 才有这样一个机缘巧合， 对也是这样的，但是也是我的选择呀，嗯，我最早上节目的时候你知道我之前不是录了很多节目吗，所有人都希望我用我个人的 IP 来上，比如说柏成刚什么什么什么百成刚什么什么，就希望打我个人，我说不，你一定要打我的公司名，所以我一直从这个经营企业这个角度着手，所以我吸引到的也大部分都是企业的客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当时在铺的路就是朝企业的发展，朝企业家的这个高度来做，嗯，所以在跨界上面也会正好磨合嘛， 还得要做好这个预计和规划， 对呀、啊、 是吧， 有些人如果你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我们俗称的网红或大 IP、嗯，那你就发展你自己，那你未来的路你可能就很清楚知道你不是走那你如果要未来要走企业经营的话，你势必要对企业方面的人要多结识要多聊，这个就是你的生涯的规划呀，嗯，对， 哎，这也是我们职场帮帮团啊经常所谈到的内容，好，那下面我们也请白老师为大家来讲一个他所参与的这个辅导的企业家的案例，或许对正在听节目的创业者、或者是职场人啊有所启发、 好，我这案例蛮有意思的，因为我那合伙人他常常受邀到各个场合去演讲嘛，他就去了一个场合，因为他的理念观念的确比较超前，他一直跟这些企业家们说你要有利他精神，你先帮助别人你就会壮大，所以他的很多的观点是非常吸引那些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在这种红海拼杀尔虞我诈的环境其实已经很难受了，其实人的人性还是希望善意善良的嘛，而且他有一些实战经验，你看他从阿里出来他当初是帮马云做战略的，帮顺丰王卫这些人做战略的，所以他的高度有，所以他的演讲完了之后就很多人哎就找到我们了，就哎来帮助我们啊等等等等，你知道吗，那一天有一个我称他为老太太的就来了上门了，到我们办公室以后我第一眼看他我觉得他应该五六十岁吧，结果聊着聊着你知道这个创业者几岁、创业者啊 八十那么显年轻， 对呀、但第一个当然他们做的是一种保健品哈、蛮有意思的，这个我们称之为老太太啊，80岁，他说这是他第三次创业，他的祖传的一些有一些秘方做成药，所以他在北京也是很有名的一个药业的一个老板，他就巴拉巴拉巴拉巴这么做，他说我第三次创业，我听了王董事长的这个理念之后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哪个地方去啊，我们要追随什么，就是他这个精神啊特别打动人，哎呀我们当时听了讲了激情四射，所以一出来我就跟我们公司那些人说你们几岁看起来像老头子老太太、我说这个老太太80岁，他们说啊很难以想象80岁第三次创业，我要活到120的，我还有40年可以打拼的啊，我担心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这个很好的东西不能失传啊，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一直在花很多精力去研发呀，所以这样的人的你不论年纪80岁他就是有这个 有这个精力跟斗志， 他是带着信念在创业， 真的。而且他这个精气神啊，因为在这中间他还邀请我去唐山，他们有他买了一块土地破土典礼，特地邀请我们去，后来我就去了，就唐山开车过去。哎呦我的天啊，当天主持啊，他还请了很多政府的嘉宾，破土嘛，对吧、每个人讲话都我们非常恭喜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药业，然后什么什么在这个地方选择我们的，就讲每个人都是，因为那天风很大，快下雨了，就在一个土地哈，一片宽阔的土地上，换到他发言，真的下雨了。他上了，他下雨，大家是不是很紧张？他就很大声的，前面的那都好小声，像蚂蚁的声音。他上来，大家好，80岁了，然后下雨了，老天爷给我们带财来了 啊！ 哇塞，你知道吗？这么一讲，所以为什么你知道吗？创业者他的这种性格乐观哈、正能量是这么的重要。当时他一讲，大家哦鼓掌，整个气氛就带起来了。为什么？我就观察政府愿意跟他合作，很多企业他的这个加盟商愿意跟他合作，因为他自带能量。 嗯， 然后当时就这样，然后在聊聊完以后，我们就要帮助他。当然他在他的性格上面，他的雄心上面，他的这个整个的企业版图上面都是不错的，但是他现在要转业做到保健品上面，他还是需要我们为他做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规划布局嘛。所以他又非常非常谦虚，王董、白老师，你们讲什么我们就照着做。哎，你知道吗？这种弹性，80岁老太太，我听了我说我不管，我们收、 就是、他给您上课了。 哎呀，我真的有受到激励啊！就是你知道，我咨询到好的，过去咨询工作咨询到好的来访者，他是会激励到我的。 嗯， 因为他的求生欲望，他的那种要好的那种欲望，我曾经也咨询到微软的一些高管，睡不着，失眠，夜里打电话来跟我说：“白老师，我跟你讲，我想到了一个方法。”我克服我的睡眠，我真的就对我自己念10遍，我一定可以睡着，我一定谢谢你哦，我真的就找到方法了。你这是非常激励人的，我看到他那个奋斗的那种，为自己也好，为他企业也好，那种奋斗的心，你是会被触动的。 最后亢奋的睡不着了，又后来睡着了吗？睡着了。 对，他说我想到方法了，我一定要好好试一试， 我明天再试。 对， 今天睡不着了。 所以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人，我说创业者是孤独的，他真的要比一般人常人啊，现在士农工商，对不对？我觉得要把商放到最上面，商士农啊，商是最难。我们发现现在做专业的人不少，但是真的能经商太不容易了，因为他需要你太多的条件。 通过这样的一个跨界的工作，可能你也更了解创业者这样的一个群体啊， 对， 了解他们目前的特点，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们缺少什么，存在自己的偏执啊，误区。 对， 最后我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更喜欢您现在参与的这种创业，还是更喜欢原来单独的这个做心理咨询的这个专业？如果从这两个路径来看的话，您个人更看好哪一块？ 其实我原本的心理咨询的工作是创业，是我自己干，捣鼓了一个公司，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挑战。但现在的话，我是跟我这个合伙人一起做，这个公司是他的，并不是我的，所以现在并不算是我的创业。但是我们是一块儿有点半创业的状态。前几天我们有培训，都是给这些企业家培训，也有来这个所谓的资方啊，资本方。正好来的这个资本方是我8年前我把我的商业计划书给他的。 哦，这么巧。 对，很巧啊。当然我们中间有保持联络了，都变成好朋友了。所以我那个我们现在这个优联资本的那个老总王总他说，你怎么认识那么多人啊？我说那个时候你创业你就得去认识很多人。我说你连这个人都认识？我说是啊，我当初我把我的计划书给他，把我给否了。我说如果我说殷总啊，你没有把我给否了，我现在我也不会出现在这边，我可能就去做那一行事了。但是的确在8年前我就希望用互联网的方式在做心理，我太超前了，所以这个超前导致这个市场并不成熟。 因为我也有一堂要给老板上的课，叫总裁心理嘛。我就有跟他们提到，我说如果你跨得太早的话，比别人跨了多两步，那你可能你就死掉了。 嗯， 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去衡量。是因为我判断心理这个产业能够做到很大，像一些企业的话，哈，不是生意而已啊，企业的话应该还要10年左右。对吧？你看你现在说我们食衣住行是不是都是各个有占据一方产业？你可以说出几家都是大的这些企业，或者是BAT 里面，你看科技它都已经形成一个产业，但心理要形成产业，我个人认为我可能还说短了啊，就可能还10多年、20年。我说我年纪大了，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啊。那我也试着尝试去创业过，但是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市场不够成熟吧。所以我现在做到我这个工作，其实跟我原本的心理工作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那因为也正好帮助到了这些企业家，而是更针对性的帮助到了他们，因为他们正好在创业，他们就遇到了一些实际企业上面的这个还有企业家上面的问题。 好啊，我再补充一个问题，作为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原来的创业者后来又回公司上班了？ 好啊，表示你能屈能伸呢。我相信他回去公司上班很不甘愿的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没有办法，他为了生存嘛，可能暂时先都可以啊。他回去上班，还有的这个辍学了呢。我也遇到过一些创了5次都失败的啊，他继续创也有了，那继续创的结果可能家破人亡了，老婆也都离开了，孩子也都跟不见了，也有啊，这么执着的。那有的就摸摸鼻子认输了，我再回去，我发现我是真的选错，我就适合工作，我不适合创业，也有啊，真的要看他的状况。 嗯， 但是你也许可能回到公司，你再好好的看一看这个环境。哎，看一看，打磨一下，你可能再出来创业都可以啊。 嗯， 路永远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今天我们的嘉宾也走出了一条跨界的心理咨询和企业咨询的道路。 嗯， 谢谢我们的嘉宾柏成刚先生做客职场帮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好，拜拜。 Born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ocean.With all the tides against you, you never thought you'd be much good for anyone, but that's so far from the truth. I know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Wish you could see what I do.'Cause baby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